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嗱，就事先讲咗先，就咧，阿土伯咧就嚟紧就呢两个礼拜咧就要飞啦，系嘛，即系好似郑中基咁啊，又要飞啦，系咪？咁啊，所以咧， 下个礼拜五啫。下个礼拜五唔喺香港啫， 唔系，咁你而家咧，即系出街呢个时间咧，已经唔喺香港啦。其实就系、 是，系啱， 系啦，系啦，即系你好似咩游百年立嘅时候，你见到我呢个时候咧，已经唔喺香港啦。 佢唔喺人世啊，大佬。 你睇到我哋片嘅时候，我已经唔喺香港啦啊，咁啊，游百年立吓，咁啊好啦，咁啊就所以我哋今日咧讲嘢啦，就都要有个嗰个时间性嘅个感觉喺度，所以我哋即系而家咧就其实系有啲叫做 time travel 啦。系嘛？因为我哋听日晏昼嘅时候，差唔多四五点咧，我哋就要出街嘅节目就一迟啲就唔得啦。因为其实而家嗱，无论香港又好，国际上面又好，其实而家嗰个时事嘅情况咧，都系一日千里啊，好犀利啊！而家系哦，就系今日咁样样啦。今日有人同我讲啊，哇，点解胡志伟变咗芒果佬啊？咁样样吓咩芒果佬啊？咁样样即系咩意思咧？即系嗱，佢立法会里边嘅用词。 不过佢唔死都冇用，系芒果佬嘅惯常用语嚟嘅。 嗱，佢呢句说话呢就以前。 我唔记得喺边个场合听过佢讲。 佢有讲嗰陣时就係阿曾玉成时代。咁係阿梁振英嚟嘅答问大会。咁梁振英嚟立法会嘅答问大会啦，就冇阿林郑咁密嘅。阿林郑一个礼拜咪一个月起码嚟一次嘅。即係一个係啦，佢一个月起码嚟一次嘅。咁啊好似阿六八九呢个一年系嚟三四次咁样嘅。佢就有一次就问佢。究竟你几时死？咁阿曾玉成咧嗰阵时咧都由得佢问，甚至乎咧就叫佢答嘅，叫阿即系特首你去答啦咁样样。 好印象呢件。 咁嗰阵时咧， 唔系你应该咁讲， 系 你讲起我有啲印象。 吓，因为阿嗰阵时芒果佬成日沾沾自喜啊嘛，咁佢就我记得梁振英讲咧，佢就话呢一个咩肝肠咩。咩卢苏泰盛就咩长乜鬼嘢嘅，唉喺度扮晒嘢嘅，喺度吟诗嘅喺度。 可能即系如果你做特首咧，理论上咧应该有一扎 model answer 喺度。嗰扎 model answer 咧就系通常都系啲 quotation 啫，所谓嘅金句啊，即系引起边个名人嘅讲嘢啊咁样。咁啊适当嘅时候咪抛几句落去咯。 咁即系嗰阵时就系咁样，你见到嗱，即系如果 不过老实讲。即系我想讲翻今日胡志伟嗰个嘅表现， 唔系今日系琴日啊， 系琴日 ，sorry 啊，我觉得阿伟系即系我认识佢咁耐，我起码接近认识佢廿几年，佢好少系咁样嘅反应嘅。我从佢做同事，佢如果冇记错，佢九九年入议会，我离开嘅时候2016，都起码15、16年啦。佢从来喺个议会里边系唔会咁表现。我觉得今次佢系坚嘅。真憤怒， 系咁梗系啦！你 即系呢场唔系一场政治 show 啊，对胡志伟嚟讲， 佢面容都扭曲埋啊！即系呢个，即系你所以几紧要啊！其实系咁啊，首先就其实咧，嗱呢啲嘢其实积住落嚟噶啦，就正如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系嘛？即系你见到一个蒋丽环，一个阿黄碧环，系嘛？立法会双云出海，系嘛？咁啊，两个咧就喺度即系指骂肥婆啦，系嘛？咁啊，即系当你呢啲嘢喺立法会出现，两个女人喺度即系人身攻擊。 擊嘅時候，呢、這個我覺得好好笑，即係呢個就真係咧叫做兩百磅少一百磅啦，係咪？即係明明肥過人，你做咩喺度話人咧？係嘛？即係啊，咁即係你今時今日啊，見到阿林鄭、哦，林鄭其實咧就應該好似阿陳維安咁樣樣啦，就其實係病埋嘅，咁但係佢好嘢啊，係嘛？咁佢又出嚟啦。 唔係我真係唔係好明，係咪真係事不避難咧？ 啊！要做俾阿集体啦。 喂，提而家单嘢咧，我觉得系越嚟越似、嗯，即系正如我上个礼拜咁讲啦，系23条，喺立法嘅时候嘅前奏，无论政府嘅官员，无论建制派嘅议员，系、嗯、全部咧系不断系激起嗰个民愤。 啊！ 所以你话田北俊讲得冇错噶，如果佢话有史以嚟或者开埠以嚟单一议题有十几万人咧。其实一件事是很惊讶的。 是23条你不可以说50万因为其实它是夹杂埋很多诉求的。因为那时经济差这个负资产 有 沙士是吧即是所以其实它那个呢是 perfect storm 的一个结果来的。那你今次你已经有13万人呢已经很犀利的就是。那不政治啦即是你甚至乎这一个争论。 大家不要忘记、在2003年七一游行之前呢、董建华一系列的政策呢、其实是得罪晒咧，系全香港嘅绝大部分嘅人嘅。嗱、我嗰阵时系数过嘅，佢、搞呢、這个教师，就话嗰阵时候嗰啲教育改革。 呢、个罗范招芬啦，佢嘅名言啦、一两个人跳楼死咧，就唔系好算好多啫，系嘛？ 我唔记得呢个系之前定之后咧，即系总之系有呢句说话咧。咁第二咧就系、佢搞嗰班公务员动身。 嗯 ，OK。佢搞呢一个嘅居留权。 公务员动身呢就应该系阿梁锦祥嘅杰作嚟嘅梁锦松嘅杰作嚟嘅。 搞啲居留权嘅人。嗯、OK， 因为香港老实讲虽然你大家骂就骂得好大声但其实有好多人。系好多人系嗰啲仔女嗰个确实喺内地出生系等紧嚟㗎嘛。 即系金神父嗰时有帮手嘛记得系吓。 搞社工。嗯、OK， 一笔过部分。搞综援。OK，喂你加加埋埋。嗱，每一單 case 嗰陣時候我數過噶，嗱、佢都係主流民意贏嘅喎。公務員應該動身啦，喂，大家認為應該動身嘅。社工係咪應該一筆過撥款啊，或者係凍結啲綜援啊咁樣，單單都贏嘅。 哦，似蔡英文你咁講， 但係你一加埋，其實你好似全香港嘅人咧嘅利益咧，都係因為你嘅政策受損。 啊， 所以嗱，0371嗰陣時候，你話50万，甚至有啲人話70-80万都好啦，我當50啦，打個保守估計。喂，其实系累积咗好多个矛盾，再加沙士，再加负资产，再加23条噶嘛，唔系净系一个政治嘅议题噶嘛，系借政治议题走出嚟啫嘛。嗱，但系今呢一镬咧，我奇怪地咧，我记得其实上个即系今个礼拜头嘅记者招待会，喂，佢仲去？喂，你点去啊？去唔到噶咯，我好计唔掂佢嗰盘数啊！你点考量咧？如果你嗱，如果你开始我因为我同细娘拗过噶嘛，咁呢个系一个阿爷嘅死命令，定系林郑月娥即系趾高气扬喺度懒叻，事不避难，夹硬去擦鞋。喂，我越嚟越觉得细娘可能啱。喂，呢个唔系死命令，你使乜咁搏啊？如果你打工仔， 唔系，所以我上个礼我呢个礼拜同佢讲过，即系呢个好。 当然我嘅讲法就系话有即系即系回归嗰样嘢啦，即系反显嗰样嘢啦。 反建议，我都系反建议啦，即系老共不嬲想阿林郑立23条噶啦，咁林郑就唔想立嘅，咁但系咧佢就反建议，就自己懒叻，咁啊即系搞逃犯条例啦，咁样样。 差唔多 嘅 啫，其实 系啦，我觉得系咁样样。 仲大镬其实。 系，其实咪就系仲大镬咯， 因为你23条话晒香港审啊嘛。 系啊。 系嘛？ 我 唔系你话抽中一半或者系四分一嘅， 因为佢自己已经谂好条桥，即系点样去做黑箱作业。阿林郑一个黑箱专家嚟嘅就系，咁佢之前喺呢一个叫做系第一次好成功啦，就系嗰个故宫博物馆啦，系嘛？咁跟住其实你见到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快刀斩乱麻啦，系嘛？ 但系你已经捉咗几单招啦。喂，第一。嗰、那個三條隧道嘅問題， 三隧分流， 做一單係咩？都唔記得咗啦，因為已經彎咗啦。 嗰個叫老人嘅綜援， 老人綜援 係啦， 又彎咗啦。 嗯， 喂，咁你邊單係得㗎？如果呢一單都出事， 派錢都唔撚得。即系你系 流流流 嘅，真系你搞到而家到去到今时今日一年过咗去啦。喂，你竟然啊！ 嗰啲一代二代嗰啲申请表竟然係后来居上嘅，就戇鳩到雲啊。点解呢？就係、是、因为啊，原来呢就最新寄过嚟嗰啲係就手，咁所以佢可以处理咗先。你有乜白痴到咁㗎係咪？喂，你自己有创科局，喂，你諗住其实好多嘢，你又话即係智能社会呀呢样嗰样啦。 好多人教啊。即係抽獎啊，擺落個抽獎箱啦。第一，你個信封要大啲啊嘛。 係啊， 即係如果你無線嗰啲回嗰啲抽獎遊戲啊。第二就係遲啲入 啊 嘛。 係啊，屌， 遲啲入啊， 梗係啦， 一攞立就立到啊嘛。遲啲回你真 係。係啊，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你做埋， 你唔係跟低 chop 嘅咩？ 唔係，但係你嗰啲嘢咧，其實係攞嚟益自己有。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你派錢呢樣嘢唔係益自己有嘛？呢個純粹係白痴啊嘛！呢個純粹係戇鳩啊嘛，做得下。 唔係，但我估唔到一樣嘢就係咧，你而家嗱美國政府起碼個國會咧，即係屬下嘅委員會已經就呢個問題寫一份報告。國際商會以美國為首啦， 嗯， 又寫咗。长篇大论嘅嘢出嚟批评呢个逃犯条例，喂，你仲去？喂，唔系啊，话呢个我真系估佢唔到，大佬。 所以其实原本咧，就其实喺礼拜二嗰日啦，咁啊有林郑就推咗呢个郑若骅同埋李家超出嚟讲嘅，大家都有期望。 我以为佢收嘅就 系啦，以为佢收啊，屌，点不知原来佢系顶 仲硬去、啊， 佢系顶撞啊陈云毅系嘛？因为佢话而家咧就你法案会委员会未搞掂，唔系未选到人，未倾，咁所以我而家出嚟讲咗先啦，咁样样，即系林郑最虚伪嗰样嘢，佢就喺度讲就系话，咁啊立法会咧要发挥嗰个叫做系监察嘅功能嘅，咁你而家咧就应该咧快快快脆脆选咗嗰个主席，咪选俾大咯，咪选咗噶啦。系嘛？阿陶谨申咪而家咪就系呢个主席啦。嗱，所以好嘢啊！嗱，听日 咪同埋我谂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系有下台阶噶嘛？ 嗯、 即系除咗你同我估计一样咧，话佢开记者招待会，即系星期二，如果冇记错系咪？星期一就系立法会搞。 我怀疑嗰日有转折喎、啊。我怀疑佢嗰日佢朝头早咧。 我咁谂、 啊， 即系如果你搞到双胞胎嘅时候咧，你系有下台阶 嘅、啊。 因为点解咧？第一，13万人出咗嚟游行 ，OK。做到咁肉酸嘅舆论差唔多啦，喺我嘅 observation 里面呢，其实真係一面倒嘅。外国出埋声，喂，你仲点撑落去啊？所以如果你要开嗰个记者招待会，諗住佢就係可能喇，喂，借呢个立法会变咗双胞胎，哎，不如我哋即係再倾下啦。 嗱，呢个法案 同埋台湾已经不停喺度踢爆緊你啦，搵过你几次。 六委会邱垂正琴日又出声啦，佢就话 搵过你几次你都唔回应，同埋已经讲到明，如果系咁咧，我系唔会引导， 用 即系陈同佳嘅。 你咁即系呢啲就喺度误导人讲大话，搵人哋个死者家属咧，系不断咁样样出嚟喺度食人血馒头，呢个喺街度震。 大镬就在于咧，你系擘大眼讲大话咧，你因为你一路嘅 argument 就系讲紧陈同佳嘛， 嗯， 我哋好急啊嘛，喂。而家台灣已經表前前後後表咗兩三次態，話佢唔會引導，因為建基於呢樣嘢嘅情況之下。 嗯、 喂，咁你愛嚟做咩？你仲玩乜嘢咧？ 同埋 好啦，跟住你再講李家超話，即係呢個係鴕鳥政策，我哋已經等咗廿幾年。喂， 不再鴕鳥啦，唔好再鴕鳥啦。 喂，你都拖咗廿幾年啦， 你喂 都唔爭做咗幾個月， 政改啊、 或者爭咗一兩年啦， 你都拖咗廿幾年啦，你都喺度鴕鳥啦，大佬、啊。 喂，我真係唔明白、啊，所以今次我開始懷疑我之前最初嘅判斷，以為佢懶醒嗰樣。 係啊。唔係，我覺得咁樣講， 即係你嘅講法就係話呢個就係阿爺同佢交換嗰樣嘢。嗱、啊，你唔入廿三條柱，咁你立住呢個先啦，咁樣係咪？ 但係嗱，老共就樂觀其成呢個真嘅，佢都想。如果你做得去，你而家做得到嘅話咧，你交即係學阿細佢交到張單嘅話咧，當然好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唔係，但係你要唔好忘記嘅問題就係你呢張單啊，就算林鄭係啦，林鄭月娥交完之後。喂，你要付出好大， 系啊，即系等于就系你真系冇咗呢一个叫做系独立关税区嘅地位噶嘛？以后你孟晚舟咧，再想去同呢一个伊朗做生意咧，都唔得噶啦。其实系你再想即系借香港嚟做生意就唔得噶啦，因为其实已经即系你有好多即系你而家敏感科技大陆咧，已经系即系睇到你好实噶啦。美国就 唔系我唔明咯，我唔知佢盘数系咁样点计，但系当然啦，好多时当权者计嘅数咧都系。计错嘅， 嗯 ，OK， 如果唔系，点会呢个世界会有打仗啊？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而家你摆到明，喂呢单嘢 你完全系硬去嘅、哦，死去嘅、哦。 唔系你唔需要咁咩？嗱，即系如果你有 我好多嘢，唔系 我知啊，土霸。 唔系而家已经系 你系哑巴仔嚟噶嘛？你系精英嚟噶嘛？唔系即系咁讲啊！你用一个正常嘅脑袋去猜到一啲唔正常嘅现象，你只能有解释啫。主事者个人咧就系、是、傻閪嚟嘅。即系无论系阿习近平又好， 咁简单个答案， 林郑又好，都系傻閪嚟嘅。你傻之余，你仲要系刚愎自用、哦。嗱后即系嗱，你第一， 喂，你坐得呢个位嘅人，点、啊、都会有少少 calculative 噶系嘛，都有计算噶。 咁 即使 我有 ego 啊嘛， 你作为 calculative 嘅同时间又有 ego， 又唔肯听人讲嘢啦，就好容易做啲蠢事出嚟。 尤其是你有权嘅，嗱、啊、你冇权嘅人，你可以话我为咗坚持原则，我要死去。因为点解咧？我就算我唔得都好，呢、這、一个系即系展现到我咁坚持，同埋系对社会大众系一个即系警醒一面镜。OK， 但系如果我作为一个当权嘅，我明知最低工资系 OK 嘅，我明知领汇系唔应该上市嘅，但系群众要，喂、咁我都要拿一拿嘅，因为我系当权嘅人啊嘛，我随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嘅人啊嘛，我唔系反对派啊嘛，我唔系我先唔明咋 啊。 我真係完全解套唔到啊！ 嗯， 系究竟嗰个葫芦里买什么药啊？ 系啊， 因为点解咧？嗱，我点解咁中意追问呢个问题就系咧？如果我解得通呢一样嘢嘅话咧，就我知道阿爷或者系老共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咧，究竟成个管治策略系乜嘢？ 嗯， 喂，而家你选咗香港好可能嘅国际形象，你选咗成个管治班子喺人民心目中嘅信任，你将成个香港。比雨傘運動嘅撕裂嘅問題更嚴重。你諗下，喂，連陳雲毅都出嚟講，田北俊出嚟講，啲大 Masa， 大家個零兩個禮拜之前我已經收到風，係個個都即係驚到急急震。喂，大佬都司法覆核，喂，點計啊？呢條數 而家民主派咧，即係有個策略喺禮拜六咧，就其實係是進是退咧，其實佢都係計算緊，因為嗱。我哋见到佢今晚就会集会啦，系嘛？礼拜五今晚就会集会啦，喺立法会。但系呢个就似乎冇乜意义啊！如果你唔喺开会嘅同时间去集会撑场嘅话咧，出面做势咧，就真系冇乜意义啦。呢、這个我听翻嚟啦，即系唔系或者唔系听翻嚟？其实你见到嘅现象就系、是、嗱，起码佢哋唔愿意喺礼拜六集会，点解咧？其实我觉得好可能，其实都有啲人中间人就同呢啲即系泛民咧倾偈，即系话喂大佬嗱，唔好搞大佢，你搞得大嘅话咧， 我收唔到货。 落唔到台啊！ 个面子摆， 我老公就要落台啫嘛。嗱，即系你嗱呢样嘢咧， 但嗱呢个我有 query 嘅，即系嗱，第一我冇中间人接触啦，第二咧就系、是、我怀疑就系、是，喂呢单嘢其实阿爷从来未揽过上身嘅，中联办又好，国务院又好 ，OK， 即系成个老共嘅系统咧，唔系不停出嚟吹鸡 嘅，而家最落力 嘅，喂 ，Even 曾玉成， 嗯， 喂。在这些这重大关头用个细粮的讲法这些是禁制的嘛大佬。是吗喂没理由没禁的、哦、如果这个是死命令的话。 啊不是、哦、曾玉成他之前讲过就是回不到转头的。 不是啊他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急啊。同埋系牛头唔搭马嘴啊，唔系解决紧个问题啊。 系系 喂，点解唔可以分开陈同佳个问题处理咗先呢如果你真系觉得嗰样嘢咁急嘅时候， 系啊， 要一篮子揽炒呢喂，我听完佢呢句说话，我都越嚟越疑惑。哇，究竟你卖紧咩药啊，大哥？个葫芦里边，喂，点解要咁死嚟啊？ 嗯， 除非咁，你真系想送林郑一程 ？O K， 最后尾 六八九咪忍忍不发咯。 嗱，第一，我睇到呢个 Q K 就系你有冇发觉六八九喺呢个问题上边唔系噏到好多嘢嘅？平时呢啲嘢咧，佢一定冲出嚟。 佢而家好得闲就系搞蔡子强，点解你唔叫你仔女去学占中啊？人哋都冇 Q 仔女一白 搞苹果日报，喂，其实佢搞嘢咧，其实唔系好 relevant 嘅。 梗系啦， 唔系好 relevant to 而家香港个即系政治斗争。 佢真系交单，但系佢做一个政治斗争嘅交单吓、啊就是。 而嗰啲嘢系觉得系小学鸡嘢嚟噶嘛？嗱、嗯，呢个此其一。第二就是喂，你会不会咁样送咗一程之后，跟住你收翻？喂，老实讲，林郑系冇得管治噶咯，系冇晒面噶，落晒面，即系老到一样。当年喂，老实讲，一刹停咗廿三条嘅时候，阿爷其实就部署紧，就系点样等佢可以顺利落台啫嘛，一个过渡啫嘛。最后咪年龄，左右九八年，啊唔系九八年 ，sorry 啊，嗰阵时候系零四年到， 咪落台咯。 唔系嗱，因为 临呢一个立法会选举之前， 用 就落台咯。 用林郑呢类人咧，如果你话以阿曾玉成之前嘅讲法咧，其实好多老共嘅人啦，或者土共咧，就当佢系一个叫曾荫权 2.0 嘅。用得曾荫权 2.0 呢一啲咧，港英余业咧，只系一个原因嘅啫，因为咧。佢可以做到你做唔到嘅嘢，其实一个务实主义嘅心态出发。第二就是其实佢可以同呢个泛民有偈倾。嗱，即系两个条件嚟讲咧。嗱，第一个条件，因为其实你而家咧已经俾人见到咧，系一个非常之恶毒、阴险啊，同埋即系你本身系一个即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啦。 如果今日 啦，已经系 嗱，虽然你我觉得胡志伟嗰场唔系戏嚟嘅，佢系真心诚意嘅，因为我从来未见过咁发脾气嘅。即使我同佢一齐去打个篮球啊，即系个区议会嗰阵时候， 你松佢争嘅，你系咪？ 唔系佢同我同一队，即系佢唔系我啲咁火爆嘅人嚟嘅，喐啲就即系已经差唔多开拖咁人。佢系唔似啊嘛。OK， 而胡志伟都系咁嘅时候咧，即系话泛民嘅主流最斯文嘅一翼咧，其实已经系同你反捻咗台噶啦。 港英渔业里边两个作用咧，已经冇咁一个啦。而你自己本身所謂你 order 到呢一個公務員系統呢，嗰、那個已經冇一半添，即係其實你兩個作用你已經冇咗一個半啦，你已經係。咁你連泛民都冇計傾嘅時候呢，咁其實你嘅剩餘價值你已經玩完啦，其實係。咁你諗下喎，啊， 你想 想胡志偉係咩人？喂，大佬，喂，人哋胡志偉啊，唔係，首先你係講下邊個先？阿毛依依先。喂，毛依依以前好斯文，話你講大話。喂，你阿梁君彦好意思逐踢人走？ 我又觉得讲大话又唔系一件好大件事。 喂，唔系大佬啊！喂，之后佢讲啲乜嘢？ 事实就事实，唔事实。 佢话西敏紫色嘅议会就唔系咁。 我后屘我头先咧，即系未开节目嗰阵时候，因为我哋喺度搞紧啦，因为而家应该系差唔多12点啦，星期五。我喺度研究紧拉啊！嗱，我因为我真系用你头先嗰个讲法啦，因为你提我，你话唔系西敏紫，咁我立立。咁你我话英文系咩先？系咪 liar 定系即系喺加拿大、澳洲都系唔得嘅，英国国会都系唔得嘅。OK， 即系话英联邦嘅国会系唔得。但后屘我谂深一层 ，liar 嘅意思咧系有骗子嘅成分啊嘛。 你个人就系 liar 啊，即系你系即系等于咧， 即系个侮辱性啊， 即系就等于你系去 同讲大话系唔同。 佢 define 你系 liar 嘅话咧，就等于佢向你一个不信任票噶啦，即系等于系不信任动议嚟噶啦。 讲大话意思就系话，本来呢个系事实， 嗯， 你讲咗个唔系事实出嚟，咁我咪话你讲大话咯。但我冇侮辱你啊，因为我仍然系对紧一件事嘛。但系 liar 嘅意思就系话你个人啊，系咪？你系契弟啊？简单就系契弟肯定唔得啦，屌上去立法会。咁但系喂，而家你睇到立法会秘书处、立法会主席搭埋个行政长官，喂，全部都系你班友嚟嘅。喂，而家 佢而家连保安都唔放过啊！而保安都要填写一个 form， 喂，你要表明你自己系蓝定黄啊！连中立都唔得啊！有冇搞错啊？ 个问题就系咁。喂，你如果而家呢啲咁嘅新闻不断喺度出嚟嘅话咧，喂，七一几多有啊？喂，真系 六四先，六四先， 六四嘅咧有先。嗱，如果咁， 我觉得要六四要 converge， 其实呢样嘢系 其实危险嘅，即系对老共喺香港嘅管治嚟讲，我而家唔系话唔提醒你。第一，今年系六四30周年。OK， 好多本来好多人唔去嘅人咧，今年都要走出嚟走一趟噶啦。你再撞呢个逃犯条例，再撞九子嘅入四子嘅入狱， 跟住你派钱就屌你老尾又派唔捻到俾人， 嗰啲算噶啦，嗰啲老实讲嗰啲已经人都唔记得噶啦。 如果再 十岁嘢嚟嘅， 再嚟一次，即系呢一个咩啊？又打一次风， 同埋你每一次嘅六四就系七一嘅前奏啊嘛。好啦，嗱你夹硬过 啊嘛，嗰个系有累积作用噶嘛。 喂，同埋你而家五月开始 啊。 法案委员会都未正式去做表演嘅时候，一定系每个礼拜都镬镬高潮镬镬金啦。 啊，我哋好唔好用网台嘅名义咧去参加啲公听会啊？ 你去啦，你咁中意讲嘢，大佬 同阿 Lens 一齐去。 喂，你真系起码嗱，我讲实数啊，30万、40万人闲闲地咁搞法。喂，你都几大件事喎？嗱，老共。你经过0371之后，你嘥咗几多年时间去挽回失地，真正系全面地喺度操控紧香港，你嘥咗几多时间去做呢样嘢？而好多人本来咧就已经系心死嘅，即系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经历咗四子入狱之后，无论喺议会里边被 DQ， 喂，其实好多人香港人都心死嘅。今次系最后一场嘅，对我嚟讲 last battle 嚟嘅咯。 win or loss 噶咯。 咁梗系啦，因为 即系对我啊。 如果你立咗法嘅话， 玩完 好难会走啊。嗱，首先即系你而家你美国佬咧讲到明，系讲到明噶啦，已经系即系你而家你系危害到而家美国公民啊嘛。系嘛？即系甚至乎你而家真系会重新考虑呢一个，佢话已经系令系违系非常之可能系违反呢一个叫香港政策法啊！咁点样嗰、那个后果系点样样咧？其实喂，唔好谂得咁简单啊，唔系话外资走咁简单。 你细心去睇下呢个国际商会嗰个重点啊、嗯！香港系好多亚太地区投资嘅 regional quarter 嚟噶。 嗯， 喺亞太區嘅總部嚟噶，即係話入中國之前先嚟香港先、啊、，OK？ 嗰啲大 Masa 就全部匿曬喺嗰度，大部分喺香港，有需要嘅時候先出 trip 去中國 ，OK？ 兩嘢翻轉頭，即使你要引導，引導唔到，喂 ，practically 就係咁做噶啦。即係如果真係有事嘅嗰班友，喂，如果而家你去玩到咁嘅環境嘅話咧，咁即係話嗱，我唔知道你盤數即係。老共条数点计，林郑条数点计，系计唔捻通嘅。 我觉得咧， 喂，你咁蚀张， 我觉得就算泛民， 你都搞。 其实就算系咁嘅港人港心都唔应该败，因为其实你港人港心咧，你都系 comfort 唔到呢啲外资啊。喂，大佬， 因为香港嘅司法制度已经崩坏啦嘛。 唔系，因为你港人港心保障香港人嘅啫嘛。但问题就系你外国人鬼佬系鬼佬点算咧？系咪先？嗱，我哋睇翻喂，旧年啊，如果你睇差饷个数字咧，系投十万人咧，系投好似唔知投五万个人系拥有咗香港十万嘅资产。 我唯一个谂法咁，得一个好处嘅 吓，咪、啊、就系、是、咪就系拱冧个楼价咯？ 系咯， 咪就系咯，讲好耐不嬲。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拱冧个楼价 吓，咁咪负资产咯，咪扑街咯。 有好多人负资产，扑街啦，冇楼嘅人咧。你冇以为嗰阵时候你走嚟买楼着， 因为佢冇一份工添啊，好多时候都 冇错啦。 因为外资走嘅话，连份工都冇交埋啊嘛。 仲有一样嘢就系宁买当头，希望买当头。 同埋咧，就嗱讲真啦，你嗱去到咁样样咧，系连大陆嘅楼市都扑街。嗱，你首先，喂，点解深圳嘅楼价系可以去到咧，就成四系哇？屌你就系成四五千蚊尺嘅都可以系。个价钱点嚟？喂，其实你冇香港咁贵嘅话，点？其实你其实成个大湾区啊，你话深圳啊，跟住再远啲系广州啊、惠州，其实你成个嗰、那个即系嗰个资产阶梯、嗰、那个价格阶梯咧，其实系逐级逐级上噶嘛。如果你香港你最高价钱嘅楼都扑街嘅话，其实系连环船嚟噶。大佬，你深圳啲楼价咧？喂，其实你香港冇吸引力嘅时候咧，你成个大珠三角都系冇吸引力噶。 唔系，当然有啲人嘅讲法就系话，即系会变成逃犯嘅天堂。我唔知咩叫逃犯嘅天堂。 天乜鸠嘅堂啫？ 香港唔系 香港唔系话亚洲最安全嘅城市嚟嘅咩？咪就系咯。喂，你香港嗰个有差佬嗰个比例啊，系全球第一噶。你唔系打仗嘅大佬，你唔系伊拉克，你唔系叙利亚地方，屌你老尾！你人口与警察嘅比例系全即系起码亚洲最高添啊，系咪？又话咩 finest 嘅呢个咩呢个纪律部队添啦，系咪？讲到咁样，而家我哋逃犯天堂吓、啊？你讲唔讲过去啊？ 你又唔系睇得嗰套乜鬼嘢太多头？嗰阵家辉做嗰套差佬嗰套嘢，佢香港系最安全嘅城市。 唔系，总之，你普京成日咁讲噶啦，你每年啊警察招募都会咁讲噶啦，系咪 咁你招募警察嚟托啊？ 咪就系咯。 如果你最安全嘅城市， 差佬都唔捻使捞啦，屌！系咁样，系咁样道理啫嘛。嗱，即系讲真，即系如果系你联系，即系最后尾逃犯条例啦，系可以针对到反对派嘅话咧，其实好多蓝丝啊，你咁啊咩嗰啲咩副振中嗰啲使乜使 Q 捞咩？直接过嚟咪得咯，屌， 系为咗快， 咁简单啫嘛，咪齐齐揸兜咯，揽炒咯。 唔系我谂到佢咧，唯一样嘢就系咧，佢已经对香港咧借呢个机会系嚟洗换血嘅。嗱，你走嘛，你心灰意冷啊，最好，你最好心灰意冷，你最好走，咁我咪换血咯。 唔系，咁呢啲咪叫误判咯？问题就系你误唔 唔系我估佢系咁啊，可能系 intentionally 系咁做啊，唔系误判啊。 呢啲咪唔系呢啲咪 计完噶呢啲咪数。 嗱，两个字可以解释到就系、是、傻閪。 你讲老共定啊林郑先？ 两个都系， 系 就系、是、傻閪，即、就、系、是、你冇傻閪就唔会有误判咁简单，系咪先？我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啦。 好吓，唔记得搞咗。